前方是什么情况？叶修这边居莫笑的视角一转过去，鼻子都气歪了。前方是玩家，各大公会的玩家。目前的情况，沼泽猎手雷普甚至不在魏琛他们这帮人的视野之内，他们的视野之内竟是将沼泽猎手雷普团团围住的各大公会的人马，而他们的外围的外围根本就是过路围观的酱油党。亏得叶修还以为魏琛是抢到了什么先机，现在这情况别被人当成是拾荒党给先清除了就算不错了。 喂，你是抢 BOSS 来了还是拾荒来了？ 叶修开始怀疑魏琛的动机，他觉得有必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拾荒？真不要脸啊，作为一个大神你还有没有下线了？拾荒你好意思吧？我们当然是抢 BOSS 来了，除非实在抢不到我们才拾点荒。 这局面你教教我怎么能抢到 BOSS？ 不对，应该是你教我才对啊，让你的卑鄙助我一臂之力吧。 他们全都脱了装备出去裸奔，必然可以引开所有人的注意力，我趁机潜入将 BOSS 一击秒杀，如何？ 裸奔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怎么做到一击秒杀。 我自有办法，你先带队去裸奔。 啊，等会儿的，让我们先来仔细观察一下对方的情况。 玩你来半天了，你还没观察够啊？ 这情况一直在变。哎，你看你看，又来一家公会。 我来路上都见了四家了。 和眼前的有没有重复？ 两家没有。 这么说已经有八家公会赶到了，好厉害呀。我看我们是不是先回去？ 早该如此了。 结果两人虽是这样说着，两人的角色却是一步也没有挪动，甚至还朝前移了一点，想把情况看得更清楚些。 是的，你低一些，不要暴露你的 ID， 你这名字现在就像屎一样，最招苍蝇了。 苍蝇你好。 叶修对魏琛说。毒牙沼泽里分别是中草堂、烟雨楼、霸气雄图、轮回、家王朝、兰溪阁、百花谷、踏破虚空这八家公会的玩家各守一方。他们发现 BOSS 多少还是有点先后的，首发公会不是没动脑筋，只可惜没能偷杀成功，发现已有别家公会盯来后立刻放弃抢杀的打算，最后就一直发展到了眼下这么个僵持的局面。八家公会都没有轻举妄动，自然是等着他们的会长拿个主意出来。65级的野兔 BOSS 那可不算是小事，值得他们的会长亲自出门。结果八家公会的会长往那儿一聚，都是先尴尬了几分。这些公会虽然一直都是竞争对手没变，但最近大家互相之间却是亲近了不少。昨天几家公会的会长还聚在一起，把跑回第十区添乱的君莫笑狠狠数落了一通，结果一夜之间大家再度聚首，却不是并肩作战，而是要拔刀相向了。虽然大家都是早有这觉悟，但多少还是有点不适应，毕竟联手对付君莫笑这个事儿比较不一样。正所谓患难见真情，遇到君莫笑他们可都算是遭了难了。这共患难了一番，培养出的感情可和以往偶尔合作共占便宜分金分银的感觉大不相同。 君莫笑那小子不会又跑来添乱吧？ 这不有人看到又是这样熟悉的巨头开会，情不自禁就把话题扭到君莫笑那儿去了。结果这话一出，其他人却纷纷表示了赞同。 哎，我刚看了看啊，君莫笑在线的，不得不防。 这家伙昨天刚刚在第十区抢了蓝鲸骑士，我看今天很有可能又把咱这儿的沼泽猎手雷普给盯上。 在第十区他好赖有个公会啊，这边的话。 斩楼兰， 有人立刻提出。 就算不抢 BOSS， 他也有可能伙同毁人不倦过来拾荒啊。 有人又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 嗯，必须要防，必须要防。 讨论到最后，众人连连点头，对于防君莫笑的问题达成了共识。但是友好和谐的讨论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君莫笑的问题一落定，大家又是不尴不尬起来。 是不是先检查一下外围啊，看看君莫笑是不是已经摸过来了， 有人提议。这个提议得到了一致叫好，气氛瞬间又融洽起来。结果这时兰溪阁的会长春一老却是按捺不住了，站出来说道， 诸位，这样自欺欺人有意思吗？ 众人一下子沉默了。确实，眼下他们这讨论来讨论去，都在刻意回避争抢 BOSS 的问题，总是拿君莫笑出来说事儿维护和谐，这确实有些自欺欺人。就算现在又要一起面对君莫笑，但是争抢 BOSS 终归是要面对的问题，而且不只是今天，抢 BOSS 本就是他们这些工会之间打交道最频繁的一个方式。被春一老这样直接给戳破，其他几家的会长都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最后却是霸气雄图的蒋游站了出来。 诸位，春一老会长说的对，我们不能这样自欺欺人。不过大家现在的心情，我想每个人都是了解的。有这样的强敌在侧，我们再去争执，确实更容易给了对方可乘之机，借此做大。所以我有个提议，这次的 BOSS 我们能不能想一个较为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啊？ 和平的方式，这几个字儿被说出后，很多人都是深深的不以为然了一下。因为在历来的 BOSS 争夺中，和平的方式都是被用烂的一个说辞。事实证明，没有哪次这不是一个幌子，都是借着旗号的掩护在暗行诡计。时至今日，大家对这几个字都有了抵抗力了。那些还说和平的方式的家伙，众人听到耳中就好像是听他在喊我要出千了一样。蒋游是资深会长一个，如何会不了解这情况啊？这话刚说完，自己立刻跟着就补充， 和平的方式，这听起来像个笑话是吗？哼，但是我相信在场的诸位都是明事理的，今天我们能走出这一步不同以往，这是有先决条件的。君莫笑一展天下，我想没有人愿意坐看这些家伙壮大。我们现在再为一个 BOSS 起大争执的话，只会给他们越来越多的机会，尤其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有力量渗透到我们当中，当我们竞争的时候，会不会有他们的人从中推波助澜。 那你倒是说说，要用怎么个和平的方式啊？ 百花谷的会长花开堪折此时开口说道。蒋游又是笑了笑， 哼，争总归还是要争一争的，但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大动干戈，咱们就在竞技场里打个几场，决定这 BOSS 的归属，大家看怎么样？ 这个办法不错，我同意。 春一老说， 这种法子以前也不是没遇到过，但谁能保证在场的诸位输了之后都不会反悔，更不是借着这个由头玩什么调虎离山。 烟雨楼的烟雨锁楼说话了，口气中多有些不善，看来曾经在这种方案下有过很不愉快的回忆。 大不了咱们录下这次的约定发到网上，有众多的网友玩家做监督，我想没有谁还好意思出尔反尔了吧。 蒋游说，他们这些俱乐部工会极重声誉，这种约定真要是曝光于众，那无论如何也是要遵守的。蒋游这话一出，众人都不说话了。结果蒋游这边自己却还有补充， 为了防止还有人想暗中使坏，咱们竞争输了的几家就合力做个保护，防止有任何别有用心的人接近捣乱，大家看如何。 众人这一听，只是为了防有的人派出野号来捣乱，大家一起监督倒的确是再好不过。 诸位还有什么意见吗？ 我同意。 烟雨锁楼说话了， 如果这次真的能行，那么我建议以后相似的活动都可以这样做，这样咱们也可以走上良性的竞争，大家也不用整天挖空心思的阴谋算计，大家各自经营好各自的实力即可。我也同意。 花开堪折随即点头。 我也同意。 之后表态的是踏破虚空的马踏西风。他们这三家这么爽快的应承，那也不是没原因的，因为他们三家工会的实力相比起三大工会甚至家王朝这样最近几年稍有没落的，整体实力上都颇有些不足。 BOSS 争夺向来是胜多败少，基本上都是利用先一步找到 BOSS 的机会抢先成功，一旦到了直接对抗，就比如今天这样的场面，他们对自家的实力都是比较没信心的。但是如果按蒋游提出的这方案，那么可以说就是一场精英队伍之间的 PK 赛。他们这些工会从整体实力上讲是不如以上那些大工会，但真是选拔出一支精英队伍，那却也不会比那些大工会差到哪儿去。比起整体对抗，却是有了更多的机会，而且日后如果真能发展成这样的竞争方式，那么大家各自集中力量强大精英队即可，这对于在资源上也是逊上不少的这些工会来说也是更为有利。毕竟要将几个角色包装强力，那手中拥有1000份资源还是5000份资源区别倒真不大了，因为能用到的恐怕连100都过不了。这三家率先没了意义，结果这时倒是轮回工会的会长三界六道有点疑问。 不知道诸位会长所谓的竞技场决胜负是有哪种方式啊？单人赛、组队擂台赛、团队赛，还是大战场啊？ 网游中的竞技模式非常灵活，可以由玩家自行设定规模，不像职业联赛。组队擂台赛必定是3-3，团队赛就是5-5加一个替补。网游里人数完全由得玩家自己设定，而这团队赛当一方人数越过10人后，那就不再是团队赛规模。在网游中这个叫战场模式，最多是可以达到100人对100人的超级大战。这种战场模式职业联赛那是肯定玩不起的，一支战队养100来个职业选手非得疯掉不可。 哦，三界会长的看法，我们打哪种模式比较好呢？ 蒋游问道。 大家都是俱乐部麾下，当然就按照职业联赛来打一打最好不过。 三界六道想也不想地说道。真要打大战场，那他是肯定不会同意的。这规模一大，那就又要考察俱乐部的总体实力。他是有些担心蒋游这一席话是想下这个套，所以这才特意提出。言语索楼三人呢，自然是站在三界六道这边的。之前没提这个问题是有点忽略了。三界六道一提，立马反正过来，恨不得双手双脚都举起来支持。 我没意见，那么其他人呢？ 蒋游却是一点都没犹豫的就答应了。其他人，那就是中草堂、蓝溪阁和家王朝三家了。这种方案可以说是他们这种顶尖大公会放弃了他们的优势，把起跑线拉后，和其他工会并在了一起。霸气雄图能同意，这三家却又未必。结果三家当中，蓝溪阁的春一老是个痛快人，之前第一个就表示过同意蒋游，此时也没多虑，立刻表示了赞同。其他两家一看这好像是大势所趋，于是也都没再出什么异议，只不过两家都是话留了一线，都是表示那就先这样吧，话里只是同意这次先这么解决，至于以后那就再看情况吧。众工会会长这次是亲自带队来抢 BOSS， 这再聚会自然也免去了要在游戏外开讨论组的麻烦。大家往圈子中间一聚，你一言我一句的，很快也就讨论好了。只是可怜了叶修和魏琛，两个职业圈队长级的人男人，此时看不到也听不见，很是猥琐地潜藏在圈外，试图打探点什么。但一段时间过去了，几大工会的队伍连动都没动，显然一直没杀，都在交涉当中。 真是无聊啊，有什么可交涉的呀？到最后还不是各要算计着，浪费时间。 魏晨不满地说着。 我看着有点不像。 怎么？ 按说交涉那就是算计的一部分了，这点时间里暗中应该已经开始有所安排调遣了，但你看他们的队伍都是动也不动的，也没有在暗伏什么援兵，这看起来不会是真在认真交涉吧？ 不会吧，斗了这么多年，今天怎么忽然转了性子？ 两人这正猜测呢，八大工会那边的讨论是终于有了结果，最终一致通过了蒋游提出的建议。只不过像中草堂、家王朝这样的大会都是划留了一线，而烟雨楼、百花谷之类落逊一筹的工会则很支持能把这样的解决方案永远地执行下去。方案定下后，八位工会立刻联盟签署了一份协议，让工会的监督作为见证，而后很快发布在了各官的论坛，同时也在各自工会的网页进行了官方发布，以此作为承认的证明。一议办妥之后，大家再回游戏，随后就要进行竞技场对抗，决定 BOSS 的归属了。陈果这边正在街上摆摊卖着材料，这种事挂机做都不行，不用什么操作，所以倒也悠闲得很。他只是时不时会游戏里扫一眼，多半时间倒是在论坛上刷着帖子。这左刷右刷，一条新发布的帖子进入眼帘，什么八大工会立帖为证，看着口气很大的样子。陈果随即点进去一看，顿时有点发愣。 没这么巧吧？ 陈果心下嘟囔着，他这边悠闲呢，而那边叶修早已经不再弄什么自制装备，他自然时不时看看叶修在做什么。叶修受召去了毒牙沼泽，跟着魏琛一伙人谋图 BOSS， 他也是看在眼里的。自己这边没啥要紧事儿，他心下还在犹豫要不要报名也去参与一下。结果主意还没打完，这刷帖子倒是刷出现场来了。 哎，你看， 陈国叫叶修。 啊？ 叶修歪过头来，开始也是漫不经心，但目光一碰到陈国屏幕，立刻也是怔了怔，而后飞快就把内容给扫了一遍。与此同时，游戏里这边八大工会已经有了行动，叶修就听着耳机里魏琛的声音： 哎呦，怎么着，这是要清场了？ 叶修目光转回自家电脑，瞧见八大工会玩家忽的已经开始活动起来，队伍交叉四散着蔓延开去， 得回避一下。 叶修一看这形势，就知躲是很难躲过去，尤其是魏琛的十来个兄弟水平都是一般玩家，没啥神奇的手段，这样的场面肯定是应付不住。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结果叶修就听魏琛很是得意地说了一句，视角转回一看，无语良久。